但虽说这个温度没到零度以下，这个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增减衣物啊，这个不要因为短暂的气温有所回升啊，这个就把已经穿上的秋裤又脱了下去。 嗯，而且我发现一点啊，就是室内温度太高的时候容易让你产生错觉，就比如说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秋天穿的外套，很薄的一个外套，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哎，你不冷吗？我说我在家里很热，我就觉得外面也很热。 家里24度，吃着西瓜，开那个吃着雪糕，啃着西瓜， 觉得很凉快，穿着人字拖。 外边6度 啊，是。 当然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衣物增减，小心感冒。 嗯。 咱们再来说回啊，这个昨天也就是11月11号双十一的购物狂欢节啊。 哎。 这个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昨天剁的愉不愉快呀？ 问我吗？ 没有人说话。 我来说啊，问我的话，我怎么说呢？我从昨天我从前一天的晚上开始哈，就是 你等一下，从前一天的晚上开始， 就是11月10号的凌晨开始，我就开始疯狂剁手，然后我为了这个买的划算，甚至不惜用上了计算器，然后来算各种各样的津贴，那个该怎么用，然后最后我还是算错了。 为什么感觉你这个剁手剁的不是那么的成功呢？ 哎，我觉得还行吧，就是至少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应该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 嗯， 我之前本来是想那个退货，因为我这是那个刷了2遍，付了2遍款，然后我就想把其中的一份给他退掉。 嗯， 然后我就给客服说，客服说我们在双十一这一天是不能退的。 嗯，门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是那个量太大了， 数量太大了， 对，你突然买又突然退的话，这样的话给他们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工作量的负担。 嗯， 然后他就说不可以退，但是我可以帮你备注，说好。然后呢我就在11月12号的0点的时候，我还定了一个闹钟专门起来退货，因为到了零点了嘛就可以退货了，然后又退了一遍，但是好在都退货成功了。 哦，所以说这个服务的状态以及服务的速度也是有所提升啊。所以呢，今天还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在2018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啊，这个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大家在昨天晚上，也就是11月11号的晚上啊，这个包括从你说像万宁这样，从10号开始一直到12号凌晨，刚才 持续了24小时， 持续了24小时的购物的人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为这个电商狂欢节或者说我们的购物狂欢节制造了多少的流量。 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天猫啊，双十一全球狂欢节成交量，也就是说在双十一开始的2个小时之后哈，天猫就突破了100亿。京东呢是在晚上的11月10号的晚上56分，10点56分呢，超过了1000亿。 哇！ 而这个苏宁易购发布消息说啊，从今天的0点开始，他们用了4秒成交量就破亿了，50秒成交量破10亿。也就是说，各大电商平台的业绩都还是很可观的。 对，没错。而且我昨天好像看到了一个小的那种算是简讯类的这个小消息小报道啊，说这个去年很多电商很多商家用了1天完成的销售量，在这个昨天也就是11月11号的时候花了1个小时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大家的购买力还是没有消费降级嘛，怎么回事啊？明明说的是哎呀这个没钱了， 每天都在吃土，是谁说的每天都在吃土呀？ 哎，有可能他们确实是在吃土，然后都等在这个双十一这一天集中爆发了。 对，毕竟这个活动力度也算是蛮大的吧。 嗯，所以说大家有没有什么自己买到了特别心仪的东西啊，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双十一的时候你剁手了哪些值得买的好物。 说到这个双十一啊，我还记得去年也是在双十一的时候，这个早班的这个资讯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当时的购买力啊，说买的最多的产品是海外的生鲜，在去年的时候啊， 哦， 这个 是这样啊， 对， 这个购买最多的是海外的生鲜虾，比如说阿根廷的红虾，然后这个挪威的那边的大螃蟹类似之类的。然后当时我记得一个特别可观的数字，好像是中国人均消费了，当时平均下来每个人要吃这个差不多能有300多只虾 啊， 平均下来 就这一天买的吗？ 对。 那今年可不一样了。 嗯， 今年大家买的最多的你猜是什么？ 是什么？ 是面膜啊，这个日用品啊，宝宝用的东西啊，还有这个面霜精华啊，这些买的是最多的。所以说这面子上的东西不能省。 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肌肤保养方面了。 哎， 你确定说的不是女人们吗？女生们， 你不觉得这个双十一主要购买的还是女生们吗？ 哎，也是。 大佐好像不太赞同，看来他剁的更多，是不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购物车。 这是一只假手。开玩笑了，其实双十一的时候，因为我是觉得今年的双十一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困惑 啊。为什么呢？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津贴呀、福利呀， 就是我遇到的这种情况。 对，还要去拿计算器算，而且我还看到我朋友圈里边有一个姐姐在这个双十一购物节开始的前一天，就是在11月10号那天，整整这个写出了一个清单，就是说我怎么买最省钱，然后这样东西跟这样东西加起来我能抵多少的折扣，然后我要从这家店领个券，然后再从那家店领个券，这样然后一下子。 对，我跟你说啊，说到这儿我就要吐槽一下这个的难度了，真的是超麻烦的。怎么说呢？因为比如说我要买2瓶洗发水，两瓶洗发水如果它是满800减100是商家的券之后哈，满800减100我享受了这个券以后，我就不能再 想。我其实特别想打断你，昨天我算了一天了。满脸的都是头大。 是啊，我就不能再享受这个满400减50了。它是不能同时享受的。但我呢就误以为它是可以同时的，然后我买完了这个800减100就剩700块钱，所以它就只能减50块钱了。我觉得这怎么跟我的预算不一样呢？就你说数学不好吧，还碰上这样的这个购物节，真的是烧脑啊。 反正这个在双十一那天啊，这个我们应该是两个人啊，我跟我朋友两个人一起在用计算器算，然后他打着电脑， 我以为是一个人算，一个人在买，不是这样吗？ 不是，然后买的时候还是这个我主要去付款的嘛。但其实还好。 看来大佐在双十一的时候清空了别人的购物车。 为了省钱，我把他的购物车放到了我的购物车里。 那还不错，这样的话不是减的可以更多了吗？ 对啊。 你这个很机智，我怎么没有想起来跟别人凑单？我又输了。 所以啊，大家这个也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几届的双十一的购物节啊，包括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购物节的时候，我们把它或者叫做这个电商的狂欢之夜啊，等等等等。你可以回想一下，比如说在10年前，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双十一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自己当时买过了什么？这个第一个双十一的购物节，当时的。反正10年前， 你还记得吗？ 我好像是，当时好像是买了一件 那时候在上学 衣服， 是吗？ 就是双十一买了一件衣服，然后那衣服本身就特别便宜，也没打什么折。 我记得我特别激动的一年，就是觉得双十一简直是打开了我人生这个新的世界的一次，是在2013还是2012年哈？那一年其实还好，就是整个电商平台的成交量可能还不到500亿的时候，现在都已经2000多亿了。不到500亿的时候，那时候我非常的激动，甚至是提前好几天我就已经把那些都已经算好了。那个时候的这个用这个券哈，也没有这么的复杂， 没有这么多。 对，然后就看到这个5折很便宜，那个也是5折，然后就买了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尤其是那个时候在上学哈，买的那个衣服哈，也一筐一筐的买，后来一筐一筐的退啊。 你买的是红薯吗？一筐一筐的，还带土豆的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双十一会有福袋，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 你买福袋的话它会很便宜，但是你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衣服，而且你也不知道它的大小号。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觉得会有惊喜，然后就买了很多，后来发现全是惊险哈。 很划算，买到了惊险。 其实除了这个，大家买到衣服啊，或者是买了很多，你知道有买机票的， 买机票 抢到那个机票，还有这个签证费用也可以 五折买、 哦、 还有很多比如说美容院的卡也可以五折买，就是为什么我都知道呢？你懂吗、 啊啊啊啊、 还有很多很多充值卡，健身房的卡都可以五折来享受， 可以。 而且最大的一笔就是我昨天哈、啊、非常开心的点了一个双十一外卖，就是很便宜，然后觉得哎， 你等一下、啊、双十一外卖 啊，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在那个某些这个 外卖 的平台 上， 对对对， 在双十一也开始进行了折扣活动。 对，而且他那天会有这个无门槛的红包，就是11.1元，就是无论你买多少，当然了你要超过这个数啊，就是他会给你减这么多的钱，所以昨天真的是一个电商的大狂欢。 其实啊，这个每年的电商大狂欢呢，我们在下完单之后付完款之后，心里边肯定会感受到钱包的一丝丝空虚和寂寞、 就觉得那个很好无力呀、啊、我昨天还听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是这样的、嗯、就是我的朋友和他的男朋友、 嗯、 他们， 我有一个朋友，你是想讲这个故事吗？ 不，嗯，是我要想讲的就是我的朋友和他的男朋友是怎么过双十一的、 嗯、 他们俩是这样，他们俩会抓阄，就是互相抓阄，就说哎，我比如说他们有10个阄、 啊、 然后抓到一件说哎，这个是谁谁谁购物车里面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谁抓到就谁来付钱。然后你知道我朋友抓到了一个什么吗？他抓到了，没有，他抓到了一个，他抓到了一个他男朋友梦寐以求的一双球鞋，那个那天网上卖4万多，然后他就耍赖了。然后但是他男朋友呢抓到的是应该是一盒面膜吧，就是几十块钱的那种。我觉得她男朋友今天真的是赚了， 这也是可以，这男朋友不会被罚跪键盘的吗？ 后来就没有买啊，就当时哎这太贵了，我觉得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消费观，然后就给他教育了一番。 本身是自己占理啊， 对 对，我们再来说回今年的这个双十一的购物狂欢节啊、 嗯、 这个每年呢我们买完东西之后肯定最期待的这个就是收到自己的商品了，对吧？ 哎，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为什么刚才说到这个京东在11月10号的晚上10:56竟已经突破100亿了、 嗯、 是因为京东啊它在10月7-8号5-6号的时候、 嗯、 它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活动， 一个预售的活动。 对，所以这个双十一的东西呢我已经大部分的在京东上买的大部分的话、哎、我已经收到了，那个确实很开心、嗯、 对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呢也跟我们反映说啊，这个在开场之后的9:02的时候， 嗯， 也就是应该是昨天的猫晚啊，这个天猫晚会， 嗯， 在昨天开场9:02的时候，这个某这个外卖平台啊，也是送出了今年的第一杯咖啡啊，就是你说那个在双十一的时候外卖打折的那个时 哦、 嗯， 送出了第一杯咖啡是在什么时候？ 9:02，其实这个还算好的， 我觉得很快了，已经响应很快了。 对，但其实这个还是属于外卖行业的嘛，咱们这个快递业啊，这个在11月11号的00:08啊，青岛的一名消费者呢，也是收到了来自于天猫的快递员送上来的天猫超市包裹啊，据说是一箱矿泉水 啊。我觉得这个 8分钟的时候 很厉害，很厉害。 11月11号00:08，收到了来自于天猫的快递。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这个快递工作者们，快递小哥们，哎，你们最近辛苦了，真的是、 嗯、 我记得在传媒大学的菜鸟驿站这个地方啊，每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到了一般情况下可能到了晚上7-8点的时候，那个平常哈、啊、就关门了， 嗯， 但是在双十一的时候甚至是凌晨2点3点他们一直都还在工作， 对，也还在处理这些货物当中啊。 嗯 当然这个就配送而言呢，接下来的几天啊，也就是在双十一过完之后的，比如说应该能持续大概半个月左右啊，这半个月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关键啊。对于很多的快递啊、物流啊这些仓储中心来说，其实他们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而且呢做过完半个月之后啊，你就发现双十二又来了。 过完双十二之后，你会发现春节又要到了， 春节大促销又来了。 哎，春节促销结束之后呢？ 春节促销结束之后，哎，这是不是能缓一缓啊？ 能 缓一缓，能 缓个一个两个月啊，差不多。 然后就到6.18了，是吗？ 不吃饭去吗？ 所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 爱护好自己的钱包啊，别那个一定要理性消费啊。你比如说像我呢，就遇到了可以退款的商家，如果你碰到了不能退款的，再比如说要遇到我朋友那种给男朋友买了40000多的球鞋不能退的那种，哎，那你的损失就大了。 对，这何止是损失呀， 可能男朋友都不要了吧。 当然啊，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的节目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昨天啊，也就是11月11号这个天猫购物狂欢节的时候啊，大家剁了哪些手呢？ 嗯，我们看到我们的后台啊，这个一个你摆弄不了的美少女发了亲亲的表情，你在亲亲谁呢？还有这个网友国恩，他说主持人上午好，双十一快乐吧，你也快乐哈，真的快乐吗？心在滴血。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昨天双十一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双十一的一些故事哈，我发现有很多周围的人哈就会在双十一的时候把很多要买的东西都提前准备好。 嗯， 比如说我周围的朋友，又是一个我朋友的故事，这确实是我朋友的故事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个朋友他们是这样的，有的会买那个婚，就是结婚婚礼上面那个套餐 啊， 就比如说这个摄像啊、灯光啊这些，然后还喜糖啊，他那些都会有一个大的套餐，在双十一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折扣。对，还有这个拍婚纱照也可以买双十一套餐，还有产检套餐。当然了，这不是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他就其实他还没有怀孕、但是他觉得双十一的这个力度很大，而且这个有效期应该是两年还是三年，然后他就趁机就下手了、对，我觉得倒也行吧、我没有想买的意思啊、我现在最多去应该去买一个那个婚礼大礼包是吗？ 那这也可以呀、 也可以，但是现在不是已经11月12号了吗？ 哦，你可以等到双十二的时候再考虑一下。我现在还在考虑的是儿童大礼包的方面。 哦，你已经当爸爸了呀。 真烦人。 我们大佐还是一个孩子啊，大佐本身就是个宝宝。 对， 大佐是不是在双十一的时候买的都是什么零食大礼包啊之类的、 玩具啊、变形金刚啦，对吧，各种各样的漫画周边啦。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男生就真的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没有，其实还好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他无论是30岁40岁啊，喜欢买一些手办啊、买一个限量版的球鞋啊、买游戏机啊，就是在我看来哈、都是那种很无聊的东西， 就是 可能他也觉得我的面膜很无聊。 对啊，就是很像小孩子玩的东西嘛。 对，他总是喜欢就是那个车的那个小的模型。哇，我有一个朋友，他可能能买了50多个。 那这可能是个土豪，你要珍惜这个朋友 啊。这个东西很贵吗？ 对呀、 我以为就20块钱一个。 在想些什么啊？ 啊，真的不是这样哈、 真的不是这样。 给大家普及一下吧，为什么 很贵吗？就是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玩车模的，或者是玩鞋的，就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那种 买了就穿的鞋， 穿的那种的鞋， 用来投资的， 真的是可以用来投资的。而我之前看到一个朋友自己在哪儿有一个仓库，就是那种小的类似于胶囊旅馆的那种小仓库，里边摆满了鞋盒，一打开之后里边能有个2台路虎的钱吧，差不多。 啊，鞋有这么贵啊？ 因为有很多的限量款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用女生的话来讲，还有很多的走秀款是你买不到的。 哦，哎，那我就要问了，所以这些鞋他都不穿、对吗？ 对，摆起来供着。 那他穿的鞋是 市面上常见的？ 市面上常见。 哎呀，其实这个属于每个人的个人爱好吧。包括比如说我在双十一的时候就会，考虑一些，比如说游戏打折呀，对吧？ 哎，你看，果然你就是我说的其中之一嘛，买游戏。 球鞋太贵了嘛，然后或者就是其他的一些玩具的周边啊，那种小的模型什么之类的，这个确实很划算啊。这个买一买，摆在家里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情趣嘛，对吧？ 哎，其实还有一种，另外一种男生哈、他喜欢买耳机、买音箱，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哈。就是他经常，因为我是做广播的，他知道我对这个东西很需要，他经常给我种草耳机，说：“哎，你买一个这个吧，这个、超好用的。”而且我这个人就是一个经不住种草的人，他每次说了我都会买， 每次都买。 也没有，就是他他很少会推荐，但是他推荐的一定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买呢，他就会怂恿我买。他肯定是现在比我要， 我以为是买来送给你。 听到没有，我这个朋友，你应该好好听一听啊！双十一不妨送我一个哈。 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也就是在昨天11月11号大家都种草了哪些东西呢？那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啦，一会儿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

翻滚着我们的向往，长路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狂风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我们现在呢是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新浪的一直播九八二活力九八二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是餐桌上的那些小秘密。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来聊一聊在餐桌上发生的那些小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这个从事餐饮行业多年的这个我们的一位应该是来自于舒小和餐饮品牌的一位创始人啊，张孝松，欢迎。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张低卡健康这个舒小和品牌的创始人张孝松。 欢迎孝松。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餐饮行业的那些小故事，而且说到这个低卡的食物啊，我相信曼宁肯定会比较好了， 曼宁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什么，你是觉得我会不喜欢 吗？ 我还是其实我还是感兴趣的，就是因为能做的好吃的不太多，就是每次就是很兴奋很激动，说啊我终于要吃到一个好吃的这个鸡胸肉了，然后后来发现啊也不好吃，然后就会逐渐对这一类的餐饮就失去了信心， 或者说有一个自己全新的认识。 对也是吧。 那我们的孝松也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品牌的创始的过程，以及主打的一些主题啊，或者是有哪些特色菜。 舒小和呢主要的理念呢，就是整个饮食的理念就是主张的低卡健康，然后我们主要两个核心产品吧，一个是主题沙拉，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低卡饭。对，然后呢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吧，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初衷就是希望 人人在，因为吃是人生活起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其实我们也觉得，人在吃饭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最主要的目的吧，是通过，摄入合理的这种营养元素来保持机体的一个健康。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人人都能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吃得非常健康。 嗯， 对。然后呢，我们当然在做的初期的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吧，其实我们也把整个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个结构上的划分，就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那健康可能一顿比较健康的饮食啊，它里边主要包含的，那首先呢就是除了食材， 嗯， 对，还有一个是味道，因为吃的东西呢，其实大家对味蕾还是比较关注的。 很多人他只是为过了一个嘴瘾而已。 对对对对，因为吃的东西其实更多的人可能在意味道，这是首先的一个选择吧。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呢，在整个烹制的过程中，然后也有自己一些比较独到的见解，就比如说我们在肉的处理上。嗯，对，传统的一般的轻食呢，可能在肉的处理上主要选择水煮或者烤，这是比较平常化比较。 烤算是比较健康的一种。 烤其实呢，应该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至少比油炸要强。 嗯， 对。但是烤的过程中呢，其实这里边有两点。第一呢，在烤之后 也会产生那些就是高脂肪的东西。 对，就是一方面呢，烤的过程中肯定要用到油。 对啊。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它表层要刷一层油。 嗯。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肉的它主要提供的就是蛋白质。 嗯。 但是呢，其实在烤制的过程中呢， 它会损伤蛋白质。 对对对，就是温度会提高到200度以上。 嗯。 尤其像商用的烤箱，可能有上温下温，但基本都在200度以上，所以在这个度数呢，会把这个肉类里含的这个蛋白质， 嗯， 这个细胞就直接就高温破壁了。其实呢，就是已经把这个营养成分损坏了。 破坏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肉的处理上，其实这个呢，在我们初期的时候，也算是我们当初。有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吧，就是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呢，能给大家一个好的口感，另外一方面呢，还能把这个营养物质保留得比较好。 嗯， 所以我们在肉的处理上主要是采用低温工艺，就是低温这个方法吧。其实这个方法其实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 嗯， 就低温工艺呢，也叫真空烹饪法，其实在19世纪欧洲就比较畅，就开始了。 嗯， 对。然后呢，属于这个分子料理的一个部分， 叫什么分子料理？ 对对对，就是属于也是一种烹饪的手法吧。对， 嗯、 就是也是一个部分，但是在我们国内呢，就是应用的还是不是特别多，就是普及不是特别多吧。所以很多用户，包括很多食客，对于这个还是普通的食客还是不了解的。 嗯。 然后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肉类呢，可能处理上就需要8道工序。对， 要8道工序啊， 就是一道肉类的菜肴， 对对， 需要8道工序。 对对，就是我们肉的部分就需要8个环节。然后呢，当然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整个粗的加工一个处理。 嗯。 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肉切分成标准块。 嗯。 因为在低温的过程中，它是需要肉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呢有一定的长和宽，都是固定的。因为其实低温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肉打上真空包装。真空包装之后呢，放到低温机里，其实呢就是恒温的水。 嗯， 然后呢，肉中间隔着袋子，就相当于隔着水进行低温的烹制。 嗯、 这样一方面呢，就是温度，我们的温度恒温的62.5，一方面呢是能保护肉里边营养元素的这些细胞不会破壁。 哎，但肉能熟吗？ 时间会比较长。 哦， 对，就比如说像烤，它高温，因为高温，所以相对来讲时间会缩短。对，那、像我们低温的话，比如像我们的牛肉。差不多低温的时间就是2.5小时。 哦， 对， 那这个成本会高吗？ 对，但是成本自然就会高的，因为我们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整个处理的工序就是8道，所以每一道里边都涉及到人工，然后涉及到一些相关的物料和机器。 嗯，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整个烹制过程中，其实这个时间要拉长，比烤啊或者拉长好多倍的。 嗯，那这个味道会有差别吗？ 对，当然也会有差别，就是首先呢，因为是隔水嘛。 所以呢，它会本身也会把自身的水分锁住。 嗯， 所以这个低温出来的肉呢，口感是比较鲜嫩的 啊。 甚至我们刚做的时候，因为好多用户对我们这个工艺不了解，我们刚做的时候，甚至 是不是你这个没熟呢？ 对对对，还闹出过一些玩笑或者 一 些误会。对，用户呢会打电话说为什么你们肉没熟？因为低温工艺出来，比如鸡胸肉，就看着确实就像，特别特别鲜嫩的那种感觉，就像没有熟， 就有点像刚拿出来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甚至都能看到那个肉整个经剔透的那种感觉。对，当然我们现在呢也是为了避免这种误会吧。 嗯。 然后呢，在低温的时间我们会故意的再放长一点。 嗯。 因为如果卡到正好的时间呢，可能确实会引起很多用户 误解了， 有一些误解，就认为没有熟。对。 哎，但是这个作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低温烹制的人来说。假如说当我第一次感受到或者是亲眼看到这就比如说低温烹制出来的鸡胸肉之后，它是能保证它的这种这个原始的里边的比如说细胞壁不会破损，蛋白质能锁住，然后这个肉汁啊很嫩什么之类的，但是它确实是熟的吗？ 啊，确实是熟的，因为 大佐反复确认熟的吗？ 对，从物理的角度上，它确实是熟的，因为我们其实通过两个维度来烹制嘛，一方面是温度，还有另一方面是时间嘛。虽然说我们温度比较低，但是我们时间很长，而且最后呢，其实所谓的八道工序最后一道工序啊，我们也会有一个高温风烤，那这个高温风烤呢，其实是处理表面的细菌，就是因为在62.5度的时候可能会 有一点，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能理解的。对，然后我们最后一步呢，高温烹烤就是通过高温，但是我们这个高温呢并不是很时间长的，只是达到去除这个微生物这种对一个作用，但只是把表皮进行一个高温烹烤。对， 做出一道健康又好吃的菜， 八个步骤， 对， 就光肉就八个步骤哦，还 有 其他的吧？ 其他因为像我们产品的构成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三个方面吧，就是食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肉，那可能是蛋白质的一个代表，对吧？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蔬菜，因为蔬菜呢其实你可以摄入很多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各种维生素的，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谷物，对，再有一个就是谷物，因为谷物呢其实主要代表碳水，就是碳水化合物，对，而且碳水呢其实是人体必需的。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也发现很多用户可能对，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误解，就有很多，尤其是想， 比如减肥的，我要 对这些 不吃碳水， 对女孩子，就主要就是吃。 我不吃碳水，只吃蛋白质，不可以吗？ 但其实这个对于你身体的摄入的能量来说是， 对，还是有缺失的，对，因为 啊。但是你看比如说像欧美他们的主食主要就是蛋白质啊， 但是他们会吃谷物是会很多的， 对 啊，会吗？ 对，这个其实 你们两个人 对还是一定要摄入谷物的，因为谷物其实是碳水嘛，碳水其实也属于这个人体必须的一个摄入的一个元素。对 对，其实作为这个健身餐或者是说你要想减脂的话，你只要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摄入水平，或者是说你把这个碳水摄入进去之后，你再用相同的运动量来把这个碳水化合物排出去也是可以的，也能达到一个减肥。 所以吃还是要吃，但是要有这个运动把它消耗掉。 对， 可是哎，我又要说可是了可是我真的吃碳水很少，就是我可以做到哎，因为我长在大草原上哈，我们家小时候我就吃肉，就是我早晨也会吃肉，早晨，对对对，早晨我经常我爸哈，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夸张的事，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学习压力比较大， 来头羊吧姑娘 然后我爸呢就想给我补充营养哈，就是有一次在早餐的时候扔给我一条羊小腿，就很小很小的羊小腿，说吃吧啊，我说这是早饭吗？早饭就拿着羊腿在吃吗？但是其实如果让我这样一直吃的话也是 OK 的，我可以把肉当主食，并且不吃所谓碳水。 嗯， 可能是不是跟我的这个 生活环境可能 会有一定的关系，对对对，习惯有关系。但为什么我没有瘦下来呢？是不是吃的油太大了又？ 你这个可能就是蛋白质摄入的含量太多了， 过多了，而且这个烹饪的方法， 还不运 动啊，好吧， 最主要是不运动。 对，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其他的一些烹饪的技巧啊。刚刚说完了这个肉类，还有这个刚刚我们说到了谷物的烹制方法，对吧？对，那张先生跟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这个。 对，像我们比如说烧烤盒里边产品线就是沙拉，可能我们主要的构成呢就是肉类和这个蔬菜还有水果，但是我们主题的沙拉，因为我们其实沙拉更倾向于主食沙拉，因为可能要考虑到我们的用户啊，他尤其是女性用户吧，因为沙拉可能这种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轻食吧，所以呢经常有很多，不管可能大部分是女性，对，女性的朋友，她可能是在一顿饭的过程中她只选择一个沙拉，所以呢我们结合这个情况吧，我们的这个产品可能更倾向于里边都会加一些谷物，对，都会加一些谷物，就是让它整个这个一餐虽然点的是一个沙拉，但是一餐更完整，对，不管是从你的饱腹上啊，饱腹感的考虑，然后另一方面从摄入的这个角度考虑，都是让它一餐更完整一些，对，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我提到的另一个低卡饭这个产品线，因为这个完全是我们自己去打造出的一个品类，就是在我们之前，在烧烤盒之前是没有低卡饭这个东西的，对，这是我们自己打造。那之所以我们要研发这么一个或者创造这么一个品类呢，其实这也是有一个心路历程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初期第一代产品的研发的时候，其实我们先落地的显而易见嘛，就是很大家可能第一想到轻食就是沙拉，当然我们自然也是， 对， 所以呢当沙拉落地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正好是差不多三四月份吧，然后其实呢虽然天气转暖，但是早上的时候还会比较凉，比如早晚还会比较凉，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我去我们这个研发室，或者叫我们叫中央厨房也好，对，路上，然后突然间因为自己稍微有点冷，突然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想，就是一方面呢可能男性更在于饱腹，就可能沙拉这种产品一个男性吃其实饱腹感不是特别强，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们在做之前很多轻食店更多都是女性用户的一个原因吧，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考虑到温度的关系，就比如我们毕竟是北方，北方的城市可能说四季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明的，所以我就想，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产品就是又可以饱腹，这种感觉更强，另外一方面呢同时又属于热食，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有了低卡饭这个 想法。但是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这个平衡的关系吗？ 这个低卡饭，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整个产品线的理念上嘛，就是我们自身的理念，我们是希望能给用户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一个选择，对，比较多元的选择，因为其实从我们整个就是我们并不是完全于针对说健身的人群，或者是减脂的人群，对，就是我们并不是完全针对于这些人去做， 已经把客户群体扩大化， 对，我们把客户群体扩大一些呢，其实我们给自己定义的就是大众型的，对，希望每个人，因为其实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讲，就是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吃得健康，对，而不是说我们针对某一个特殊群体而去做的，对，所以呢我们除了这样呢，就是我们在产品线上就要多元一些嘛，通过产品的结构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领域，或者能让更多人吃到这个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对， 所以这个低卡饭是怎么做到低卡的呢？ 低卡饭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在食材以及烹饪的这个两个方面吧，其实我们在如果说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想健康，当然一方面呢是食材的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要的就是你整个烹饪的过程，就是你采用什么方法去烹饪。那比如说中餐呢，可能更多的相对来讲就会就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吧，我们也不说什么样的一个类别，对，就比如说可能油的含量过高，或者是盐，然后呢，对， 然后其他的一些调料， 对，还有一些的调料，当然这些调料当然有一些是天然的香料，但是还有一些呢其实对人体并没有什么健康的作用，对吧，那像我们其实整个烹饪的过程中呢就比较这个烹饪的方法就比较简单，其实并没有太过于复杂，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在烹饪过程中进行优化，然后另外一方面能屏蔽掉很多添加剂啊，包括调料的一些 这些元素吧。对，所以我们在低瓦饭里边其实最可能说最重要的就是谷物了，因为我们这个低瓦饭的结构跟沙拉的结构正好是相反的。 嗯， 对，沙拉主要是以蔬菜水果肉类为主，以谷物为辅的，但是我们低瓦饭其实就是以谷物为主的。但是我们选择谷物呢，基本都是会选择啊糙米。 嗯， 对，都是糙米，因为呢传统的这种精粮，所谓的就是我们这所谓的精米吧，就是可能我们从小到大都一直传统的在吃的中餐的这种精米，其实它本身呢是经过一个精细加工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它的热量 会很高， 对，就比较高，然后一些比较有益的吧那种物质呢，其实在精加工的时候就被磨合掉了。 嗯， 对，所以我们在谷物的选择上呢主要是选择糙米，但是糙米其实种类很多，并不是大家理解成的，也但是有一种米就 米 对 就叫糙米， 对对对，有一种米它就叫糙米嘛，但其实糙米是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 对对对对一个体系，它并不是特指的那种米。对，所以呢我们在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材的过程。 嗯， 然后呢可能为了更好的口感呢，我们也会把，因为其实如果比较喜好健康饮食的这种用户，他在家里也可以试，就是比如说确实糙米有的时候口感不太好，但是你可以进行搭配嘛，比如说你把两三种糙米，因为有糙米口感就比较硬，但是有的呢其实又还可以， 还可以， 对吧，你可以把它混合到一起， 比如说东北的二米饭。 这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哎，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真不知道。 张 先生，你们俩都笑了，是不是你们俩都知道？ 二米饭，但我小时候所谓的二米饭有两种啊，都叫二米饭，一个是小米加上那个白米， 加白米， 对，还有一个是高粱米， 高粱 米 加白米， 对对。 所以大哥说的是， 我们小的时候会就是粗粮嘛。其实跟这个糙米的性质属于差不 多 的， 对 对， 其实同一概念。 你比如说之前一些老辈人，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生活条件没有那么的好，只能吃高粱米，但是那个比如说高粱米啊，这个对于胃的伤害或者说它的口感真的不好，然后就会怎么拿白话讲就会拉嗓子， 对对。 这么糙啊， 对， 就整个体验过程确实没有精米好， 很痛苦，那个体验过程很痛苦。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小的时候会用那个高粱米饭，然后就倒点高粱米进去，再倒点白米进去，然后混合出来叫做二米饭。 哦， 对 对，然后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还会吃二米水饭。 哦，哎，我还真第一次听说。哎， 对，所以这个糙米的过程在东北会很有这个历史的感觉多一点。 对 尤其是可能很多年前主要还是以糙米为主的在东北。 对对 对, 对，然后呢可能我当然我是听父母那些长辈讲的，就是他们基本上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吃的都是糙米。 嗯， 真正吃精米的时候已经 是精粮。 对对，那个吃真正吃所谓精粮的时候已经是可能到我这个小时候开始了。 对, 对， 差不多。所以 会不会他们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吃得更健康了一些，虽然说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理论上是的。 是吧？ 对，因为那个年代可能一方面主食主要通过糙米或者这种粗粮，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那个时候包括蔬菜啊都是整个生长环境也会更好吧。 嗯， 对 对。好吧，我们时间来到了8:57，我们听一小段歌曲吧。歌曲之后是一段整点报时，稍后呢回来继续和您青年说。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北京时间的早上9:03，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看我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点开左下角的青年说这个板块，就可以看到视频的直播了。同时呢，在新浪的一直播、活力982房间还有北京时间都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画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餐桌上的那些小秘密，所以我们请来了一个餐饮品牌的创始人张晓松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哈，已经有很多人来和我们互动了。 嗯， 我们看到有人说，哎呀，晓松又瘦了，是因为吃了他们的这个健康餐食所以瘦的吗？还有这个Dennis 他说，介绍我最爱吃的那几款吧。然后说，怎么能没有我呢？前排嗑瓜子儿，双十一有哪些餐饮是免单的呢？是啊，你们双十一有没有活动啊？ 说到这儿 啊，对啊， 我们双十一其实本身的会员活动还是有的，但是可能对会员以外的就没有太多，因为其实我们整个价格在定价的时候性价比就比较高，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我当初做这个事情一个初衷吧。其实我自己在前在做这件事情，可能前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差不多做两年多一点，然后 我要插一句哈，就是你之前是做这个的吗？ 我之前真不是。 那你之前做什么？为什么想要去做餐饮？ 我基本上大学毕业之后啊，每一份工作基本都在跨业，就是属于跨界，就是我很能跨界的。然后呢，当然做这个 跨界王那种， 对，我是从广告，然后又做金融。 广告， 对，其实我是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广告人，然后呢做到金融，从金融这个领域再出来之后呢，我又做到手机，就是属于硬件嘛。 IT 对，然后呢做到软件，就是做互联网。那其实我在做这个之前呢，就是做互联网，然后呢 已经是跨了让我数一下第五次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初衷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需要，对吧，这是一个可能说是刚需吧，又是耗品的事情。我每天工作中午至少我要在公司1公里范围内去解决， 对， 但是基本上吃的东西都是很，就怎么讲呢，就是不是特别健康吧， 油太大啊，或者什么 的。偶尔呢想吃一个比较健康的，当然有一些品牌啊我就不指了，但是都比较贵。对，可能点一份80-90或者上百。 对 我又觉得这个其实离门槛比较高嘛，离很多人还是很远的，就包括当时自己天天吃其实也吃不起的。 对， 所以当时我第一个萌生的想法就是，首先呢，我觉得健康是一个趋势嘛，就是人人都需要，没有人会拒绝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是希望人人都能做一个，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毫无负担就可以吃得起的， 想吃就吃的健康餐饮。 对， 就或者说也想做一个把这种餐饮原来的结构给它拉下来。 对， 你看想一想，一块鸡肉，如果咱们自己来烹饪的话，一块鸡肉。这个花菜啊，不是花菜，那个 西兰花、 对，然后这个一点谷物，好一点的话再配点那个人家配置好的沙拉汁儿，对吧？你这都一调，其实算下来成本没有多少钱，也达不到80-90的那个状态，但是它确实是有很多商家在当时最开始轻食最丰盛最盛行的那几年，他直接把这个价格给打上去了， 打得特别高。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又把它赚下来了。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就我很好奇的点就是，为什么之前他们都那么高呢，而我们又是怎么把这个价钱又拉下来的呢？ 其实这里边呢也跟自身的运营模式或者定位也有关系。对，因为最初期的时候可能这个市场呢，当然大环境其实竞争也是一个利，对吧，也是其中的一个力量嘛。最初期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竞争的力量，然后呢真正进入的包括这几个前几年那几个品牌，它本身呢选择的位置可能也都是租金呢， 它可能就盯准了那些高端人群。 对，它主要做的客群可能还是偏具有消费能力的。 对， 但是后期我的想法呢就是想，那这个东西其实人人的一个权利嘛，就是不是说只有消费能力的人才能可以健康，是人人都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可能通过自身的运营模式会把这个成本降低一些，自然把我们这个价格也就拉低了。对，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运营模式这个方面吧。 通过运营模式啊？ 对，就比如说我们在选址，对，因为我们可能在选址主要就是选择一些商 品，我们是有线下的门店是吧？ 对对，我们是以实体店为主的，但是我们实体店的面积呢不会特别大，对，不会特别大， 也是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也是考虑到成本。 那这个我就突然想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现在还会去选择以实体店为主的轻食理念来推出这种咱们自己的产品呢？ 因为我们首先是觉得实体店呢其实给用户的体验会比较好，这里边的体验呢可能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心理上或者是从品牌认知的角度上，对， 我能更好的理解你， 对对，有体验，有这个实体店用户会比较放心，对吧，因为现在的情况确实整个市面上存在很多你想找店面都找不到的一些外卖店，但它又事实存在，对，但是你其实又不知道它在哪儿。其实像这种呢有很多用户，比如说就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吧，他会比较有障碍的，对，就是感觉我吃的东西 我看不到， 对，我看不到，我不知道你的烹制过程，甚至我都不知道你店在哪儿，对，所以这个呢确实会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给用户更好的体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每个门店覆盖的半径是有限的，对，就是比如我们每个门店呢，因为我们也做线下也做线上，所谓线下就是堂食嘛，我们线下呢基本上每个门店承载的就是周边的1公里，对，因为周边1公里它可以到店里，对吧，它是有一个充分的时间可以在休息时间可以走过来的，然后在店里呢可以体验到我们整个烹制的过程，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品牌的氛围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线上我们就是每个门店去覆盖3公里，就是以门店为核心3公里，因为我们也是跟这外卖平台进行合作，对，通过这个配送的力量可能把我们这个覆盖的这个距离能走得更远，但是也就是3公里，这样也能给用户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因为太远的话可能配送时间比较长，对，人 体验感又下降了， 对，因为像餐这个场景呢不会有人说，很少有人会提前，对吧，都是我们饿了我们想起来这个事情，不像零食说我平时我可以在冰箱里备一备啊，或者怎么样的，对，所以呢等候时间过长的其实给用户的体验也造成很不好的一个感官嘛，所以我们基于这两点吧，我们主要以实体店为主，但是实体店呢我们会可能会接下来也会多开一些，这样呢能够通过店与店的连接把覆盖的整个面进行一个衔接嘛， 所以之前也是哈，我在看过一个报道里面说你点的外卖半年前已经做好了，对，就是有很多的商家他是可以说是用那种类似于方便面泡面的那种制作的手法，然后就先把那些东西都弄好，那是应该里面会有很多的防腐剂添加剂吧。 对，其实呢现在啊就是因为这两年确实轻食啊在整个市场上需求突然就增大了，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商家就变多了，但是现在呢其实在整个领域里80%差不多呢都是以那种 真空包装或者是之前都做好的东西再给你重新反 工，一方面是这种流通的所谓的流通标品嘛，我们叫这里边肯定是含防腐剂的，这个不对，因为它只要有保质期或者保质期超过24小时，或者因为我们的产品本身是不建议用户24小时之外去吃的，然后我们本身门店呢这个其中一个要求或者也是一个理念就是当天制售，这是我们的食材，哪怕你没做成餐24小时之内如果你不用光 也是会丢掉的吗？ 对，也会扔掉，因为你本身没有防腐剂的时候你不支持你再放时间久了，对，你如果一定要放时间久了，其实一方面呢从我们自身讲就是你没有职业道德，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用户通过感官也能辨认出来的，对，所以呢这是一部分，再有一部分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外卖店，但是其实这些外卖店呢大部分采用的也都是半成品，就是肉类的，就是直接 我都做的差不多了， 切开，对，这里边其实也是含防腐剂的添加剂的，这也比较多，对，所以呢现在整个市场呢就是还是希望用户有一个辨认能力吧，对，因为真的你是为了健康才去选择的，对， 但是 结果其实不小心就选择了一个更加不健康的，那适得其反了， 但是这样的话它一方面会增加店内销售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咱们的受众群体买账吗？ 你是说我们是吗？ 对， 我们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受用户欢迎的，对，就是从我们诞生差不多2年多这个过程吧，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在依据自己的能力吧或者自己的能量在扩张， 然后呢，其实整个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用户，然后包括跟我个人或者跟我们团队成为朋友的也有很多。所以呢，可能用户给我们几个标签吧，就是第一很新鲜， 嗯， 然后第二呢是在健康的基础上味道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嗯， 对，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我们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对，就是价格比较低，相对于同等质量来讲我们价格还是比较低的， 嗯， 对，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当然啊我们这种模式呢多少可能会比外卖店的多一些成本，但是我觉得呢因为做事有初衷嘛，对吧，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给用户更好的一些体验嘛，对， 所以我们其实在每次吃这个沙拉的时候，那个酱料的选择也很重要， 对，这个 就是我会怕就是有的时候加了那些酱料反而热量啊什么其他东西会更高，对，会有这样吗？ 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存在的情况， 嗯， 因为就刚刚我提到的其实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我刚刚还确实把它疏忽了，就是酱料呢现在尤其是这个东西要分成有自制的或者有这个流通的标品， 嗯， 流通标品其实很显而易见，就是我们经常在超市都能看得见的不同厂商， 一小瓶一小瓶， 对对，不同厂商一小瓶一小瓶，一小袋一小袋，那有商用的就是一大桶一大桶，对，那其实酱汁呢我们整个在售卖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门店售卖的模式是酱汁要单选的，就是你点了沙拉不是不含酱汁的，你必须自己去选择一个酱汁，然后要单付费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酱汁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就是涮小河酱汁完全每一款都是自己去研发的，而且都是手工去打造的，并不采用那种流通的，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店就是大部分吧都会选择成桶买来，就是那种流通的标品，那你想那个保质期差不多都能做到两年，里边肯定是含防腐剂的，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种基本上里边热量是很高的，因为之前就很多比较懂的用户会知道，就是你虽然吃庆食或者沙拉这种东西，如果你不慎选择一个不好酱汁，这个热量 是基本上没有太大什么用处的， 甚至比一顿中餐还要高， 嗯， 因为里边传统酱汁里边含蛋黄酱的， 嗯， 蛋黄酱这个热量是很可怕的，而且里边的脂肪也很可怕的，对， 哎呀，所以这个下次吃的时候，听得我刚才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你要说吃那个完全没有酱汁的那个沙拉哈，我本身是不愿意吃的， 嗯， 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呢，我可能又没有那么专业， 嗯，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我之前吃了有多少非常高热量的这个酱汁进去。 接下来选我们就对了，接下来选我们 也是。如果你们双十一的折扣更大就好了，是吧？昨天剁手的时候又可以顺便剁了啊。 对，其实我可以推荐你一个，如果你要是真的简单在家做，不需要那么多的，比如说外观呀，好看呀，我不需要，比如说像外边去买那种，其实我实在懒得做的那些人，你要实在想在家做，你可以试一试芥末。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提神了？ 芥末酱油它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其实如果自己有时间的话，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做沙拉其实最大的一个障碍，我跟很多用户也聊过，就是其实最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它里边的蔬菜 工序太 多 了， 对，所以呢， 又不能每样只买一点点， 对，所以每一样呢都买的比较多，然后回来呢每样只用一点，可能是现在的人生活节奏比较快吧，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 嗯， 等我下次再有时间做的时候，其实 可能就是半年之后了， 对，就完全浪费掉的。 嗯，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家里买的菜花已经生出了新的菜花， 那你真是厉害啊！ 当然啊，这个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轻食饮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也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餐桌上的那些小故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和这个餐桌啊，或者是和餐饮行业啊，或者是跟轻食之间的一些小的故事和渊源。那我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缝隙，两年都没动笔，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你是有多想逃避，来不及问问你，我已经错过相爱的预期。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是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在夜里想得太多，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不曾爱过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该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啊！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来聊一聊餐桌上的那些小秘密。 嗯， 对，大家有什么在餐桌上的一些小秘密啊？该怎么去选择那些好吃的食物呀？或者说可以给我们推荐哪些种草的产品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啦。 其实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啊，已经有很多这个我们今天嘉宾张晓松的粉丝啊，在后面说：“哎呀，好帅呀、啊！哇，你的这个沙拉很好吃啊！”看来我觉得可能是真心的喜爱吧。 嗯，对，没错啊，你。但是通过刚刚我们聊到了好多，包括整个产品它从研发到后期制作到整个它的制作工序来看，而且包括最吸引人的这个性价比它确实很高，你包括从这些方面来看、嗯、确实是一个值得人推荐或者说很受欢迎，它是有原因的。 对， 所以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关于那些餐桌上的小秘密。 嗯，其实确实说到这个男生啊，要减肥真的是不太容易。 怎么说？ 我以前呢有一个朋友，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你今天有了三个朋友了，我告诉你， 不是不是，我的那个朋友是这样的，他。因为那个时候在上学，你又没有自己的厨房、嗯、他就在宿舍里面支了一个小小的锅，然后 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啊、是吗？ 对， 他是因为要健身不在外面吃东西。 我也是这样、 啊、你也是这样，我看不出来你有健身的痕迹。 大学的时候还是有的吧 啊，所以其实你现在身材还好了、嗯、还不错。那个继续讲回我这个朋友，他就这个支了一口锅，然后就想要这个、嗯、当然了，在宿舍里面使用违章电器我们是不推荐的哈。 对对对， 但是讲到他的故事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事情。他呢经常会给自己做这种蔬菜沙拉，而且因为他这个健身的需要哈，就是他一定要在每天晚上5点之前吃饭、 嗯、 然后要在中午12点之前吃饭、 嗯、 然后我们跟他聚会的时候永远不可以吃火锅，不可以吃串串、嗯、然后不可以吃各种各样他觉得高热量的东西。所以呢他还经常有一个爱好，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把他做的东西给其他人吃。但是我们真的不健身。为什么我对鸡胸肉的这个事情记忆犹新呢？就是他经常会做白煮鸡胸肉配西兰花 给 我吃，对，而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太难吃了吧，这也，我就啊真的是强忍着要把它吃下去。而且他还就是因为在那个烹饪初级阶段哈，他不太会做，而且呢他这个盐也放得很少，他觉得那个不健康， 嗯， 然后几乎就是白水煮鸡胸肉， 纯白水。 对，而且那个鸡肉它会煮得很柴 啊、 哦、对，说到这儿真是我痛苦的一段回忆哈、啊、就是他因为他很热情，他觉得你吃完了以后你觉得还不错哈、 啊、 他就会，对，他就会每天给你做，然后每天就哎来吃我做的鸡胸肉吧，今天我觉得我做的会比前一天更好吃哦。哎、就当时我真的是超级痛苦。后来呢他还又觉得，他说你不能经常吃这个就太甜的水果，因为这个糖也很高。然后他说这样吧，我每天就我们那个时候上课嘛，我每天给你拿一根香蕉，你以后只吃香蕉。我说啊，为什么我要只吃？因为这个有利于增肌哦。然后天哪，我真的不需要。然后那个时候对这个所谓健康餐食哈，真的是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 恐惧， 就是，然后就在他健身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周围的好朋友哈，真的是对他的这个白煮鸡胸肉哈，就是怎么说呢， 产生极大的反感。 不是，就是有那种恐惧症一样，就是他一说到这个事情就哇，好吧，好吧。 OK， 那我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

所有回答。回答，我不爱，我不痛，我不懂，我的心早已掏空，真实话言不由衷。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别告诉他我还想他，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FM 7 Fresh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曼宁。这个大佐昨天剁手剁的哈，嘴都不利索。 其实我刚刚在想，我们一会儿要看的那些图片 啊。你流口水了。 对， 那也是 一下子就想到了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轻食主题的 菜品。你吃饭了吗？早晨 吃了 啊。那你还 不吃饭的时候，我现在估计已经过去了。 我没吃饭，你说我怎么办？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看图吧。 看一下看一下啊。这是其实是小松带来的他们品牌的一些哎，这个让我来猜一下，这个就是主要是这肯定是个低卡饭，对不对？嗯，低卡饭，中间有鸡蛋，还有一些蔬菜，主要是呢饭比较多。哦，我看到旁边有酱汁了，这个酱汁是。 其实我们低卡饭啊，本身的谷物是经过烹制味道的，就本身的谷物是经过一个烹制 有调 味的， 它有味道。 对对，所以那个酱汁完全是这个图片的美观所需。对，当然 这可能是摄影师拍的时候， 对对对， 是加了一个酱汁在上面。 对，但是当然有一些用户其实选择我们低卡饭的时候还会选择酱汁，就是因为 他觉得味道不够浓， 他可能觉得喜欢那个酱汁的味道，他就喜欢把我们酱汁用来所有的拌所有的食物吃，甚至说这个 酱汁拌一切。 对， 一下变成了酱汁拌饭了。对，我们来看下一张啊。 这个就是沙拉了。 对，这就是沙拉了。 对，所以这个沙拉算是咱们店内普 普通的那种沙拉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规格的？比如说我这个需要减脂的，或者说我就想要健康餐的，我就想要好吃的，是否有这样的分类的吗？ 我们有，就是我们整个沙拉的产品线的每一款产品都是有一个主题，当然这个是从我们第一代产品研发就落定下来的。这个呢，首先我们做沙拉的研发，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定主题，因为其实这个我们考虑，很多用户其实呢他有自身的需求，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像我们这个品类呢，用户不只是一个饱腹需求，他可能还有一些心理需求，就是他希望我通过吃这个产品能获得什么样的一个附加值。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一点吧，所以每个产品都会有一主题，比如说塑形，比如说轻体，然后补给等等的。对，这样呢其实我们是想用户，因为一到中午的时候其实我们门店的人非常多嘛，就是甚至有的时候经常要排队，所以我们是希望用户在选择过程中比较简单，就是他只要看到这个产品看到这个名字里边带这个主题，他就知道哪个是我的菜。 这更直观，更迅速。 对，更直观，对，更迅速。这样呢，一方面呢，其实也提高了用户体验嘛。另一方面，每个用户都能买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菜。对 对，我记得你说 还在想这个主题的确定会不会是那种比较花里胡哨的、 看不懂名字的那种。 迪士尼乐园主题， 对，今天心情好好，一道菜就叫这样。 对，这个菜名叫今天心情好好吗？ 我之前遇到过，真的遇到过一个点菜的，就是，应该是我记不清具体名字了哈，是一个比较文艺的名字，比如说像那个你今天真好看啊，或者是什么爸爸的什么 卡住脸上， 然后我就会问哈，但是。就很多的这个服务人员他也是刚来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道菜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他这个名字又叫得很让人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里面有什么元素我都看不出来，所以就这个时候就很困惑，我是点呢还是不点呢？我点吧我就觉得会不会是上来是我不吃的东西，不点吧又觉得这个名字还蛮新颖的就这个情况好哇，需要这个各大商家帮我们解决一下，或者是你底下有一个备注也好啊。 这道菜名叫做土豆先生。 土豆先生，那就是土豆呗。 清炒土豆丝儿。不是刚才说的了吗？你今天真美，上了一道爬猪脸。 爬猪脸，骂谁呢？ 开玩笑，开玩笑。我们继续来看图片啊。对，刚刚看完沙拉这个应该也是沙拉， 对，这也是我们也是沙拉。 这个里面有豆子，我看到了。 对，因为其实整个沙拉构成食材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每一款沙拉里边的食材选择的样数差不多10到12款的样子吧。 这么多？ 对，因为这里边其实我们也考虑到整个营养元素提供的角色也不同嘛。对，因为肉可能是蛋白质的代表，然后蔬菜呢又是各种维生素蔬菜水果维生素膳食纤维啊。包括其实豆子，像豆子里边，其实我比较主推一个叫鹰嘴豆的，其实很常见，但是鹰嘴豆其实里边的营养会非常丰富，都含大概10几种氨基酸。 所以经常在沙拉里面选它，其实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款产品的搭配都会选择。很多就比较丰富当然它提供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对， 所以说这个你要说真的让我们自己在家去 DIY 的话可能 其实它 首先你得买12种食材，这西红柿小小买2颗就 对， 对 就觉得很奇怪， 而且你还会遭这个卖菜的人烦 白眼儿。我还真的碰到过，因为我有一次因为我吃不了嘛我有一次买了可能一个苹果2个猕猴桃，因为买了一个桃，然后老板就说就这些吗，我说对行吧。我也是很不好意思啊那个时候。 行吧那就这样吧。我之前倒是有买过5根小辣椒。 那你这个 他那个辣椒不是成盒成盒卖的吗？ 对， 每次买回家之后根本吃不了， 对，它会干啊，会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我这能不能挑几根啊？然后那个卖菜那个大姐就那个眼神看着我。 你拿2根吧， 你要干嘛呀？ 他后来收你钱了吗？ 后来收了点其他的钱就凑到其他的上面了对， 我觉得大姐还行，没说不行。 那今儿这顿饭不吃了跟他撞上。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啊。对，这个 哇，这个我喜欢。 这个 有我喜欢的秋葵。 对，这个就是主食沙拉了，因为这里边其实可以看到鸡蛋下边是有那个 面，有 面对，那是墨鱼汁面 啊。 对， 哇，这个我觉得我中午应该吃这道菜。 对， 所以我们也会选择很多就是比较现在流行的一些主食 食材。 对对，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因为我们其实门店每天大概真正使用的食材差不多有80种。对、 啊、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出这么多款啊，因为我们 SKU 差不多有12款吧， 嗯， 然后呢做出12款的产品，其实我们差不多背后要涉及到一个食材库差不多70-80种食材吧，对、然后我们也会经常有一些替换，当然这个替换呢也会考虑到一方面，但第一的诉求肯定是健康，对吧、里边呢要含我们希望它含的一些营养元素，但另一方面呢也会结合一些热点吧，就是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比如去年啊、我们第一代产品其实里边就有藜麦，因为藜麦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谷物、 对。 然后当时呢，可能在我们国内也就是刚刚对有那个风头 认知， 对对对，所以呢，当时只要有藜麦的产品就非常受欢迎。但是现在其实藜麦确实一个很好的东西啊，这个其实也可以。 我们家还有一箱藜麦呢。 对、 你是打算自己做来着吗？ 对，确实那个东西。对于健康来说、它的摄入还有你的饱腹感，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样，我既能吃饱了，我这碳水还能达到一定量了， 控制住， 然后它就直接给你控制到那个量了， 嗯， 比那个白米饭要健康的多，而且也是、因为当时好像是世卫组织公认的最好的主食类的谷物之一 哦。 对， 所以你就囤了一大袋， 对，一大箱嘛算是、然后但是它那个口感吧， 你看看 怎么说呢， 所以想要都兼顾还真的不太容易， 就是还是特别像粗粮的那种口感。 嗯， 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啊，刚刚这个是主食沙拉、这个 但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第一家店开始就是一直沙拉里销量最高的一款。 为什么它的销量高呢？ 因为我觉得呢几点吧，第一呢、其实这款呢我们叫象牙牛油果轻体沙拉，所以这款的主题就是轻体、它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 需 需求，对，就是更多人觉得这是我的菜、而且呢为什么轻体呢，因为卡路里确实是我们整个产品里边 最 低 的一款。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吧，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把营养元素数据化，就比如卡路里是多少、就关键性的啊， 对， 卡路里是多少，蛋白质含量、然后膳食纤维含量、脂肪含量以及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款产品都数据化的，包括我们每个产品的外包装都会表明。 这个是确切的吗？ 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产品是有产品标准，但我们根据我们产品标准去测的、但是真正我们在做餐的时候肯定会有上下的一个误差，对，因为毕竟我们在做餐的时候可能每个门店还是人工去做餐、对，它是按照产品标准去做，但是呢可能同时会存在啊多少 可能没有那么精确吧， 对，手感那些的误差，对、因为毕竟在我们用餐的时间吧，我们出餐量很高，所以不能把握到，因为不可能，因为出餐量很高，很多用户在等，对吧？不可能一个个去用秤量，所以呢可能更多的还是用人工去感觉，但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因为我说的这个意思呢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哈、有听说过就是有乱写的，就是 什么叫乱写， 对，他就是为了让你看上去健康哈，他在外包装上的那个数据哈是他随便写的、跟他里面的这个食材是不一样， 完全不匹配， 对，因为他要选择一个让你看上去觉得很健康的数据然后弄上去，但实际上他可能并不是这样的，而且他也没有打算要这样。 哇，这是黑心商家呀、 是啊， 对，这种乱象存在，确实存在， 对，是吧、 对，尤其是一些小的商家其实他并不具备这个渠道或者具备这个 技术， 对，技术吧、对，所以呢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就是也是复制嘛，就是复制别人的模式、他觉得 这个模式比较不错，对，你怎么样我也弄一个、 然后呢就开始复制，其实呢没有依据，确实存在，对， 山寨品。当然这个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消费者肯定要选择放心大的平台了， 对，就很难辨别、说实话这个是普通人真的很难辨别，因为我们测的时候其实也是用仪器，对吧，你就是再专业的营养师你不可能通过一目测我就说出这个产品卡路里是多少， 对对对对 对，这也不是 S 光眼， 对， 哦，那这个真的还是需要， 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哈，会选择一些有实体店的一些餐馆，毕竟这样会可能会更严格， 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对，因为之前已经有太多的新闻报过，就是那些小的作坊，然后卫生也不达标，食材的这个也不达标，你更不要说希望他给你弄得很健康了。 没准吃完之后就更不健康了， 还真的有可能。 接下来往下看啊，哎，这一份，这个也算是那个， 这就是地卡饭 啊，地卡饭， 这是地卡饭了。然后呢，这个我们采用的谷物就是紫米， 紫米啊。 然后呢，其实我们地卡饭其实比较亮点的呢，就是或者说好多模仿我们但是又做不到的一点，就是把谷物进行调味的这个过程。 对， 大部分呢虽然也叫地卡饭，就是复制我们叫地卡饭名字，它可以复制，但是其实它的谷物呢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自己做，就用白水煮。但是其实我们呢整个地卡饭里边是已经带味道的，比如刚刚这款里边就是罗勒的味型。对，之所以其实好多用户在家是做起来就比较难，可能更多是在调味的过程，因为对于中国我们国内来讲，可能更多人比较熟悉我们传统的这些调味品，比较适合中餐的，其实对于国外或者比较西式的一些调味的东西或者不了解。其实蛮多类的，就比如说有天然的这些香料，像罗勒啊，包括都植物香料，对不对，都是天然的，然后各种香草，对，其实调出来的味道都很好，但是只不过是很多人不了解， 对， 就无从去做，所以在家调出来基本就像刚刚讲的，就都是什么水煮鸡胸、 放盐呐、酱油炒饭。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种调味品哈、啊，就送给我的这个朋友，让他以后就是再想要请大家吃这种健康餐的时候，一定要就先厨艺过关。 我这一番好意呀、 对，真的是好意。 对，接着往下看啊，这一份应该也是低卡饭。 那个是鳗鱼吗？ 对，这是鳗鱼。这个就是我们去年秋冬款，去年推出来的。然后呢，因为这个就结合了一些热点，对，就结合一些热点，就是因为在去年鳗鱼，对，就是比较受欢迎， 对， 然后呢我们也觉得鳗鱼其实里边也会有一些比较有营养的元素，然后我们就希望通过鳗鱼，然后结合我们地卡饭这种理念，把它做出一个新的产品嘛。然后像刚刚这款，其实我们整个里边谷物的构成就是三种谷物，对，里边呢含大麦，然后含我们传统的糙米，然后又含了一些少量的荞麦，对，然后这样呢搭配出一个比较好的口感嘛。因为我们在选择谷物搭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有软有硬，硬的呢会负责口腔内的一个质感，就是感觉有嚼头嘛， 有嚼头， 对对对，然后软的呢去来调和，因为你全有嚼头就会显得比较硬啊，心理上又觉得难消化， 很累， 对对对。 所以刚才在鳗鱼旁边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黄节瓜。 黄节瓜， 就是黄节瓜 哦， 然后呢还有一种叫绿节瓜，其实绿节瓜就是我们传统讲的，可能老百姓讲家里讲西葫芦 对，这么说就知道了。这之前说哎，这是什么柠檬吗？这也太多了吧。 但是黄色其实食材呢就比较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同一样类型的这种植物，但是颜色不同，其实它里边含的营养元素就不同。 哇，这个搭配也是蛮 是一门学问哈。 对，而且就是你感觉看啊，这三种不同的谷物，然后配上鳗鱼，其实配上鳗鱼之后，我还是 很愿意吃的， 很愿意吃的。对，这个 我也是，因为有的时候吃鳗鱼的时候，就会去日料店，日料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那个哇， 很罪恶， 对，很罪恶。 对，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图啊，这个，哎，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一款主食沙拉。然后像这款呢就是塑形，就是这个主题就是塑形，因为这一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大部分选择这款的用户基本都是属于健身的人群，对，所以我们通过这种主题呢会比较迅速的让他知道哪个是属于自己的，符合自己的需求嘛。 这个方方的是什么？ 牛肉， 牛肉， 牛肉， 对，然后呢牛肉的下边是荞麦面。 哇，这个牛肉有味道吗？看起来好清淡啊。 对，有味道，就是我们所有的肉类， 这个牛肉我们看到的图片上的这个牛肉就是通过低温方式， 对对对，就是通过低温出来的，对， 哦， 它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像没熟的， 而且看起来好清淡啊。给大家说一下吧。 对，就所以我们的肉类其实八道工序里边，其中有一道工序就是腌制。 嗯， 但是我们整个腌制过程中呢，低温工艺首先是不需要用油的。 嗯， 对，就是我们腌制过程中不需要用油。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腌制的时候，其实采用的都是这种天然的香料。对，就是比如像植物啊，其实我们在牛肉过程中也采用了香草。 嗯， 对。然后呢，这个牛肉还比较受欢迎，因为很多用户说我们牛肉确实味道比较好。 嗯， 对。 哇， 看起来也很。 所以这个。看起来和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想，我们印象当中吧，一个固有的模式就是，这种健康餐食就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拉嗓子的，然后口感不太好的。但其实听了肖松的介绍，我们觉得其实有的也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这个鲍鱼之面啊，这个鳗鱼饭啊，哎呀，说的我这都饿了。 这我吃了早饭都饿了，你没吃早饭呢？ 中午要点两份啥了？ 你真的是轻食吗？ 快别说话了。 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3了。 嗯， 这个我们今天的青年说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哎， 今天非常感谢肖松来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轻食方面的一些小故事、小常识，也让我们知道了啊，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商家在愿意去为我们老百姓提供这种健康的而且高质量的低。这个叫什么？ 低热量， 高质量、低脂肪、低消费的这种餐饮行业来跟我们大家选择。 他们在努力， 对，可以多多去选择一下，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对。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肖松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那么大家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 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万年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流，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